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预计未来一周，北京都暑热难现，且阴雨会频繁出没，还未出伏，清凉已至。下周后期夜间最低温将降至21摄氏度左右，睡觉时需注意关窗盖被，谨防着凉。今年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。史上最严控烟令实施两年，各类公共场所控烟合格率提升了16个百分点，达到93%。其中，医院、学校、宾馆位列光荣榜三甲，而餐饮单位的合格率最低，超30%单位控烟不及格。约1.5万辆北京公交车上的免费 WiFi 不能用了。从国内最大的公交免费 WiFi 运营商16WiFi 处证实，受制于巨额投入难以回收，已于今年6月底开始停止在北京提供免费公交 WiFi。根据今年4月北京市发布的房产政策，符合一定条件的非京籍人员可以作为新北京人申请公租房。北京市住房保障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，新北京人申请公租房等项目要到政府相关部门和政府网站上去申请，不要相信所谓代办的宣传，以免钱财被骗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轻轻。

上一道防线，才发现谁流泪，干脆闭上眼，是不是就能够好过一点？是。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无序的、混乱的、无规则的世界里，如果把某件事情赋予了仪式感，就像在无涯的黑夜里为自己点了一盏灯，整个人都能散发着能量和底气。有仪式感的人在漫长无序的黑夜里，他们能把一切变得有序有趣，而且能化解掉漫长人生里纷繁和苦涩。今年九六九，我是亚威。仪式感是一种暗示，在潜意识里暗示自己享受每一件事情。生活里重视仪式感的人，再小的事情也可以做得非常精致。 美好的沉淀了，没有火花不要笑，爱过的成熟了，犯错只因失恋太少，要每一根火柴全为这一刻燃烧，就当普天之下情人节只得数秒。多得你还会肯承认逝去的吸引，我们总是够昨日情大不过恨，在过去的那缺找缺陷，

桑田沧海，是否还有勇气去爱。 走到哪里969就到哪里，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目前北京已经进入了献血的淡季，一些医院一度出现了常规手术暂停，部分择期手术推迟现象。近日是红十字血液中心与北大国际医院签署成立生命联盟，采血人员将进驻医院助力无偿献血，联盟同时将吸引周边企业单位加入，缓解季节性血液短缺。经典969亚威带你听资讯。地铁六号线西延计划明年年底通车试运营，苹果园站、尖安桥站暂缓开通。目前为全线车辆服务的东小营车辆段正在进行结构施工。此外，位于副中心的六号线东段计划从终点站鹿城站继续南延，目前线路与站点设置还在规划中。从市人力社保局召开的半年工作会上获悉，本市约有200余家从事线上招聘的机构，取得行政许可的仅71家。人力社保部门将对所有线上招聘机构逐一检查。同时，下半年本市将出台文件，促进技能人才、新型职业农民、科技人员等7类重点群体增收。北京将发布官方的餐饮点评 APP， 可实时直播本市餐厅后厨，并接受来自全社会的评价，包括就餐环境、服务质量、菜品、后厨环境是否满意等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969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穿过你的灵魂，轻轻开了门，只有风雨声。我觉得爱情让人变得残忍，原本相爱的人变成心头的针，越是爱的真，越是伤的深。就像黑夜和白天相隔一瞬间，明知道说再见，再见面也只有明天。天空啊下着沙，别再笑我太傻，你就别再追寻看不清的脚印。天空啊下着沙，也在为我牵挂，把爱葬在沙里，还有你的消息。你走了就走了，不要想起，沙走了，不要想起。